许巍的这首《蓝莲花》，最初我听到是因为《好想谈恋爱》那部电视剧，因为在每一次那四个女子出去出游的时候总会想起这首歌，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给我的画面都是那种轻松愉快的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前不久有人就跟我说，哎，我打算出去旅行了，想找个旅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合适？当时我说实话，我第一个冲动就是说，你如果不挑的话，非得是怎么样的那种心灵旅伴，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最近就想出去采采风，每天编节目头有点大。但是回来仔细想一想，他其实想问我的不光是旅伴，可能还会有那方面的一些意思。那我的答案是这样的，遇事心照不宣，观点可以不谋而合的人。我想我确实在这样回答之后，对方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些些理想主义了。不过长久以来出去旅行，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或者习惯独来独往，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总觉得想找一个完全符合你心意的那个旅伴的概率，估计跟遇到那句哦原来你在这里，哦原来我找的就是你，大概是差不多的吧。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李宇春所演唱的《下个路口见》。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你是放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他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刚下雨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一去又是冬季，七十一暖杯巧克力，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平行花花滴滴答，即使长长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 街角突然撞到了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对方呢也正好对你也有心动的感觉，那一瞬间是不是有着触电的幸福感？可是在这一切发生了之后，你会有一种疑惑，就是这种幸福感能够延续多久，这种触电的感觉，而后就是你俩合不合适在一起等等一连串的问题。有这种感觉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这无可厚非， 可是你说这种触电的一见钟情的感觉是不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我告诉你不可能，它必将回归到平淡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合不合适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个人觉得检验一个人合不合适，你最好的方法，最佳的方法就是跟他一起出去旅行。你试想一下，一旦这两个人都出去旅行了，24小时你要腻在一起，从清晨到日落，从睁眼到睡觉，吃喝拉撒面包牛奶，再到浪漫的春花秋月，人生价值观，人生的理想等等，你所有的一切都会暴露在对方的面前，包括你的缺点，吃饭的时候吧唧嘴，或者说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总而言之，彼此是不是一路人，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一清二楚了。要不要在一起，合不合适在一起，你心里就应该有个准信儿了。想到这里，我想起了钱钟书老先生在《围城》里有这样的一段话，说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了，应该先同他旅行一个月，一个月的舟车瀑布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倦，还没有吵嘴翻脸，还要维持原有的婚约，这种夫妻保证不会离婚。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对不对？来听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 喧嚣，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到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旅行，什么样的人适合一起出游？什么样的人适合一起生活？那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节目里头一起探讨一下。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就可以交流了。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许飞的这首《我们终究会手牵手旅行》。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 开始放肆温柔不止 来自于许飞所演唱的《我们终究会手牵手旅行》。我们延续前面所说的话题和线索继续往下说，我们提到了钱钟书老先生在《围城》里面特别讲的，就是蜜月旅行的次序颠倒了。他认为应该在婚前就出去旅行，如果这两个人旅行回来之后还坚持这份婚约的话，他觉得这段婚姻可能更牢靠一点。仔细想一想下，好像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旅行过程里面会有很多你在平时注意不到的细节全部暴露在你的面前。比如说出去吃饭点菜，他有没有关注到你不吃什么，你忌口什么？即便在热恋的时候你会说我们可能因为爱情冲昏了脑袋就看不到这些了，但是告诉你出去旅行的时候这些细节一定会暴露在你的眼前。还有就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到任何的消费场所，对服务员的态度，哪怕是一声谢谢，很可能也为对方加分。另外就是对方是否在意你的眼光，明白你的心意等等等等。比如说一起出去的时候，除了去买门票，不插队，不喧哗，不在公共场合乱丢果皮抽烟等等，都可能会招致你的反感。还有就是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跟对方分享一下你的电影爱好啊，一些历史典故啊，然后在分享的过程里面看看对方的反应，就此也能够看出对方是否会跟你有着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一些这种趣味关注。如果一个是不分韭菜和小麦，另外一个是不分苏轼和苏辙，我个人觉得这两个人的生活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总归还是需要一些共同的爱好来做点缀，这样这日复一日的生活才会过得更加多姿多彩，是吧？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逃跑计划这支乐队所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平静，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

金钱观、价值观是否统一一致。同样是花钱，有人可能认为啊，这是大方慷慨，自然就有人一定会认为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有人觉得这个人勤俭节约，自然就会有人觉得这是小气抠门。我倒是觉得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之分，关键是你和他匹不匹配，合不合适。除了这些，你还可以通过旅行看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具有生活情趣的人，或者是不是一个和你有着相似品味的人。好，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陶喆的这首《飞机场》的10:30。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旅行、旅伴。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刘惜君所演唱的《旅途》。 走过的路有多长？全在地图上回想，是你旅行的愿望，霓虹衬托的空旷。素描的画像，夜幕坠落的广场，闭上眼陪你往前追，暖人的依偎是每分每秒不停在积累，只要你的笑就会慢慢的变晴朗。 惜君所演唱的《旅途》。都说人生就像旅途，如果你能够幸运地遇到那么一个让你遇事心照不宣、观点不谋而合的人，旅途当中自然会少了很多的无奈和寂寞。我想好的旅伴可能也会成为好的伴侣吧。还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沈复和芸娘，我觉得大概就是人生伴侣的典范。沈复曾经说，你要是男人就好了，我们就能够相伴访遍名山大川了。芸娘回答说， 要是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吧。神父答道，来生你做男人，我做女人陪你。云娘笑了笑说，那一定要好好的过好今生，这样才有趣嘛。下载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克勤所演唱的《一生不变》。 一阴风飞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痕迹，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戚戚春华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过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逾越，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自知心一变，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不知哪一天相见。 克勤的这首《一生不变》的时候，就在想，假如当时神父兴冲冲地跑到云娘面前提议说，咱们去游西湖吧，云娘却打着哈欠懒洋洋地说，游什么西湖啊，官人还是洗洗睡吧。那他们可能真的只能洗洗睡了，后来的有关于他们的故事也不会被称之为小红楼梦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在人生旅途当中真的可以遇到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他除了是你旅途的好旅伴之外，我觉得也是人生的好伴侣。节目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李慧珍的《远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流年微笑着嘴唇，我轻轻关上纸扇门，从 从此后只有一个人前行，穿过心偷偷擦干模糊的眼睛，不管会有多大风雨，只能勇敢地向前去，离不开我问自己何时回来，这一次又用尽全力的痛快，没什么大不了，就是孤单的等待，曾经多遥远的梦想，此刻碰在 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